父亲，我求你了。 疯了，都疯了。 四凤，再也不准留在周家。 父亲， 把大门关上，你哪里也不准去。 管就管吧，管不死我的性命。 你不要逼我们。 母亲，实在是对不起你了。 该死的风暴就要来了。 来就来吧。 疯了，都疯了！ 来吧，雷雨！天地变玲珑， 天地煞星变玲珑， 映闪闪光放纵，蓝森森点飘风， 映闪闪光放纵，蓝森森点飘风。 背上纵人路相冲，鸳鸯纵铁马横相攻，青梅之痛，幽姬之凶，爱险之空，愁绝之颂， 之空之凶，之空之风， 雷儿你奔走，雨向天下送，雨起儿化作狂风，涛之上冲，金银刀摧枯拉朽，万代幻世界，清清净水。 这天晴不了，雨还得下。 哎，我跟着你母女两个，我真是倒大霉呀。常言道，妻子富贵，王宝钏守着过雪。奴虽富贵，皇宫里太监乔千岁，只有我卢贵不贵，堂堂的官家在猪圈睡，官家在猪圈睡那么好。我在周家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出人头的一个管家，也算周老爷家的头把爷。红四凤啊，可你妈妈来了以后就把我饭碗丢掉了，我是想当爷 我也当不成了。 不当奴才不行吗？

谁在那里？你 跳四凤哪儿去了？ 窗子是你关上的，你这个怪物！ 兄，跟我一起走吧。 不，我要彻底离开这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就走。 妈，他对我真好。 不，你们不能在一起。 妈，你不能这样啊。 不行，我们走。 驸马， 你活他，我明白。你不知道。 妈，我明白。你不知道， 你和他不能生活在一起，绝不能。 妈， 你愿意你的女儿 竟然死在你面前吗？ 驸马， 孩子，妈心里有苦说不出啊。 妈，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和他现在一起。 什么？你说你们 这是真的吗？什么时候啊，凤啊？ 三个月了。 天哪，老天爷呀，

你不要故意再问我。 他就是三十年前死了的平儿的母亲。 平儿，快去认认你的生母。 不不不，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他虽然没有好身世，可还是你的母亲呢。 我， 你不要以为和四凤同谋就忘了人伦天性。 去认认你的生母。 不，凤儿，我们走。 跪下。他就是你的生身母亲。 北里河南道，有与你连汉。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梦雪季，你想问问，姑苏明应怎分？那一天念想跟。见了秋门，天下落满了一片云，原来是官家土生。他见那雅琴的金蝉恋了青菜大臣，一宿命不负地间，欢乐来从那群家门门，我的娘托本多仙难懂，就将去把生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托本的一阵一阵血恨乱， 真是我的呀苦大人，舍指望他念儿女之情，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谁知他欲落在路去，本是的一世同人，老张心他不肯，怨言不把人问，王喜同体无悲人拖穿了一战，有心相见何往西堂，可怜我力量有本能，王喜同对他撇死，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等那东年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生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国华悬梁要把我的命顺，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前只有我，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抓住生活，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全家爹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啊，学习不要告诉人。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Thank you. 心酸。 明 定心明辨，不是自根自生。 听众朋友，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洋剧选段，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